我过得还可以，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在机缘巧合的时机，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一档深夜电台走心节目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看到了我在花椒客户端的朋友都纷纷报道，戴莹，我看到你了，你来了是不是？欢迎光临入座。希望呢，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可以把今天晚上的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分享的链接，分享到朋友圈里，也可以分享到更多人来看我的直播，也可以对主播点关注啊，送小礼物 and so on， 只要你们愿意就好了。当然通过视频直播收看的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边有视频那一栏，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直播间的样子。同时我也希望你个人跟我一起 always online， 一直在线的联络啊，可以通过搜索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点关注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加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很多朋友问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录机有什么功能呢？它的功能很多，比如说你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可以来跟我聊天，可以发你的心得体会，你的进步，你的失落，你可以点歌，点给你心爱的人、朋友、家人，也可以给自己。你也可以写一些文字，你自己的笔触也可以。别人从书上或者别的地方看到的一些好看的文字、好听的文字，你也可以分享给我，都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什么呢？在一个深夜电台当中，一个男主播在话筒前对你说话，总要聊点什么主题，对不对？我们还没有那么熟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话题连接你和我。哎，今天的话题就是跟你和我之间有关系，名字叫做我们之间。当然我们之间是你和我，也可以放大成任何的你跟他的一些故事。我们之间怎么了？我们之间如何相处会更加的舒适？我们之间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一个好的情感关系？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多多聊聊这些，你也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和建议。就这四个字，我们之间，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当然你也可以，现在正在看视频的话，迅速扫描这个屏幕当中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加那个人，告诉他十点达录机的听友，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你一起成为在夜晚不寂寞的人。好了，我说了这么多开场白可以了哈。很多朋友说你有稿子吗？没有，十点达录机全程 talk show 没有稿子，是我心里对你想说的话。我也希望你把我当自己人。那今天晚上我照例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之间不是那么的生疏。当然有很多的老朋友慢慢熟悉我，那希望那些老朋友介绍给你身边那些你认为性格相投的朋友。第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我不知道你正在方圆几里的地方生活着，听我的节目，感伤着，快乐着，但我希望你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想起深夜电台周准在等着你。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他随时会牺牲，爱不爱都可以， 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 我看到一位朋友，是我们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张志成，跟一个歌手的名字一样。他发了一段话，说是泰戈尔写的，说你静静地居住在我的心里，如同满月居于星空， 感觉会压抑的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就能陪你，我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何苦不找个人来代替？可惜我谁劝都不听。啊，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爱你跟你没什么关系。谢谢薛之谦，方圆几里。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Hello，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谢谢所有的朋友鼎力的相助，十点答录机，也谢谢所有的听友对这档节目慢慢的熟悉以及信任，最后又到喜爱。其实两个人之间由慢慢的认识到信任到逐渐的接受对方， 真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我不太清楚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传情达意的，因为我是个80后，现在00后是不是也应该在谈恋爱了呢？我的想法是一定的啊。90后已经都28岁了，我觉得80后的那代人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很谨慎的，不像现在真的是那么的迅速，有手机，有智能手机，哎，加个微信啊就迅速知道他的朋友圈，有些朋友也是设置一下，比如说看3天的朋友圈，看半年的朋友圈，但是你发现熟悉了之后就会完全打开自己的内心。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沟通是需要时间观察的，你们之间的世界观是否一致，兴趣点是否相同，还有就是彼此的审美真的是在一个，不说级别上，是在一个层次上，是特别重要的。我在想，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定不会跟一个很少读书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开始因为他的容颜，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容颜也会变老，你们越来越过不到一起，说不到一块儿，对一个事情甚至一部电影都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就会有点关系分裂。所以我真的想希望现在正在试着去了解一个朋友的这样一个群落当中，你一定要长时间的观察，给自己一个交代。其实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在恋爱当中，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好好跟那个人去交往的话，我说的是前提是真实的交往哦，就需要把你和他，甚至是你不常表现的那一面，试着在某些时机展现给他，看看他的反应，测试一下他的纯度，你觉得呢？我们之间怎么去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熟悉？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图片，还有我手写的文字，我随便打开一个啊，看一看这条。曾经的我们就像他们那么美好，是不是有些许伤感的一句话？就像是一个过来人，不说洗尽铅华了，就是在经历了很多的苦痛与之分离，而且浓烈的爱之后，看到了眼前的另外一对重新开始走这个循环的朋友，那种心中的希冀、扼腕以及美好和淡然吧。曾经的我们就像他们那么美好。在恋爱的故事当中，有很多的词可以去形容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他爱我没商量，你觉得是好还是坏？还有就是这个人真的太无赖了，他每件事情都要去我帮助他，而且从来不听我的建议，这个无赖是打引号的，可是他就是在乎我。说到无赖这个词呢，我们今天说打引号，在恋爱当中他很无赖的依赖你，很无赖的纠缠你，但是他心里藏着你的话，这个无赖是褒义词，你觉得呢？今天晚上准备了一首无赖的歌曲，这个演唱者还真是华语流行乐坛很有重量级的一位歌手，这歌的编曲也非常的有趣，和弦呢经常会给人出乎意料的碰撞，演唱者沙宝亮先生，听听沙宝亮在深夜带来的这首《无赖》。 回忆不请自来，寂寞挤出人来，少了谁的现在，多了一段感慨，对白就快要修成了空白，承诺像漂浮的尘埃，缓缓散开，风灌满了脑袋，还用情掉下来，算了只剩失败，算了以图为快，无奈就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却忘了要从何而来， 吃完，算了一肚胃快，无奈就快要放肆的盛开，眼泪就要迫不及待，却忘 爱情，有人愿意做一个傻瓜，因为相信信任最重要，没有必要为了捕风捉影的事情让自己的爱情不堪回首，而有些人希望自己做一个明白人，不希望自己面对爱情时自欺欺人。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达录机。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是热闹的、孤独的、自闭的、内心封锁的还是豁达的灵魂，都会在深夜相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和舞台。我在想节目的规划扩展以及周边的一些服务，我在脑海当中每天晚上想很多。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都来 FM98.2 看这个节目，了解这档节目。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设防，跟我之间沟通很方便，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我们随时聊天，你可以发私信给我，也可以通过扫，应该扫这条二维码这个图片。如果各位真的看视频的话，有缘可以加进来，跟很多的朋友一起试着聊聊天，敞开心扉，还可以就是加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我们之间有很多的话要说，岁月很长，我们来日方长，慢慢聊。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理不清思路，说我到底是该奉献的多一点还是倾听的多一点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聊聊这样一些关系。其实在恋爱当中会有一个多和少的给予和付出以及获得的部分，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听好了，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个付出比较多的人一定是被动的，那个比较被动的人在离开时一定比你更决绝。 没有这个道理，虽然很真实很伤人，可是它就是这样的。在爱情的天平当中，真的需要你好好的去衡量你到底要给予他几分的爱啊，这不是自私，这是能让你们恋爱关系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桥段和阶段，要学会，也是我们慢慢成熟的表现。关于多少的问题，我要送你一首歌曲，这首歌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天没有送给你听，有请一伞陈奕迅，这首歌就叫做多少。有多少人在爱情当中学会了取舍，有多少人在爱情当中慢慢接受成熟，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寻求真爱的你单纯的样子。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撑不住让我 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达路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谢谢 Smith 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夜晚来听，情绪是缓慢到逐渐的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路机，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深夜节目，很走心的节目，这个调频来自于 FM98.2。 如果你找这个调频不是那么方便的话，你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下载很多的收听的软件，都可以迅速找得到。你也可以通过在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了，给你们打个招呼，嗨，你们好，谢谢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听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或者非常舒适的想象我在直播间的样子，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你正在通过视频看我的节目的话，你就直接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我每天晚上很真实的与你相见，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我也希望你不要对我设防，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谈天说地。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固有的环节。这个环节呢，我们会点大家需要点播的歌曲，送出我们的祝福。这首歌曲我是非常想点给我自己的歌，我也想送大家这首歌曲。所有今天晚上在听我节目的好朋友，不管你离我方圆几里，我都要把这首歌送给你。谢谢从2018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所有的朋友，支持十点达路机的朋友，这首歌理应点给你们，我们掌声有请。其实掌声都在心里了，有请孙楠。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还有话筒那端的你们，每个深夜都应该有内容。我在这边，希望你把我当自己人，让这个夜晚不孤独。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一直想念那时候的你，你的神秘加上美丽，好像空气中的一首歌曲，长在心里无法忘记。命运是很奇怪的东西，你越追逐它越远离，分开也许是注定的坏消息，从前的每一天全是回忆。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它的名字是我想你，天长地久输给了天意，你说你不得已。全是原谅和叹息，哪怕承诺并不很容易，我还为你唱着这首自选曲。 我稍微抒情一下哈，很多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人问准子你什么时候在夜晚出现。我等待了很多的时机，终于在这个调频通过很多人的链接来到了这里。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念大家在夜晚碰头的时候，我也希望在这个夜晚，在每一个夜晚，我们都是最真实的交流。 忘记，命运是很奇怪的东西，你越追逐它越远离，分开也许是注定的坏消息，从前的每一天全是回忆。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事情想必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最明了。我在广播电台工作了很多年了，已经快九年的时间了。九年会发生多少事情呢？我曾经看到一位听友说，听我节目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姑娘，然后恋爱结婚生子，开了自己的食品店，就是饭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依然在听我的广播。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表达这样的感觉和感情，我就会十分的开心。还有的朋友在每年的生日的时候还送我礼物，我觉得这是一份真情的连接。九年发生太多的事情，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怎么变。我发现就是人跟人之间交流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频率和频次，真的是如果是两个差不多的品位的灵魂会在一起很久很久。广播也是这样的，你想九年我们的互联网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有的人转变，有的人得到了幸福，有的人失落，有的人离开了这个城市，有的人还又回来这个城市，又在同样的一个区域租了一间房子，又在这个城市拼命的努力去生活。我希望当你孤独或者当你快乐的时候，孤独来找我，快乐我们一起分享好吗？今天晚上有非常大的使命感，忽然会觉得我一直是这样的，我不会夸大任何的其词，但是我们不会冷落任何炙热的灵魂。我真的希望所有的朋友，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感觉转送到你的微信朋友圈，因为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有很多的朋友，让他们在这个夜晚有时间的话分享喜悦，一起疗伤。 我相信我们之间越难得就越值得。 什么，明白你不说什么，不代表我不要什么，但你让一切美丽了，那些坏的好的，我的手总是暖的，他总是想念你的手心的人， 就算你有钥匙门还是打不开是吗？就算门开了，你要找的人可能也不在了。 大家好，我是刘庆，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脸？ 鸡，生而不同。 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有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每一次出现都是全心全意地站在你的面前。那些留下来的人，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是值得被歌颂的。那些走的人，我们就一路祝他幸福。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在情感的关联里，没有恨这个词，只有合不合适，适不适合在一起。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发现你们真的不合适了，强留下来又有何用呢？就像刚刚我说的那句话，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在猜疑，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应该庆幸还是应该难过呢？凡是留下来的人都是对你有足够信任和足够宽容以及爱的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位留下来的人，对你照顾呵护有加，而且从来没有对你有任何的抱怨，即使他有抱怨也会是那种试探的看着你眼色的抱怨的时候，你要握紧他，并且时常告诉他你爱他。我们有时候很倔强，很倔强啊，自以为是，有时候我们又很脆弱，希望得到依赖他人的呵护。我们在经历了很多种情绪关联、爱恋、失落之后，重新审视一段爱情关系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傻瓜。所以爱情非常的有意思，也很神秘。有些人勇往直前，百战不殆，有的人退缩，留在空城里。我希望你每天晚上来到这里有一点点收获，留下来不要走，这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时间就是在这样一分一秒的流逝，如果不走的话，下面这个节目就无法播放给你了。今天我们的关系先聊到这里，你好好想一想，审视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如果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一直好好的相处下去。谢谢所有在微信的粉丝群里，在所有的花椒客户端里进场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僵尸粉，只要你来我就感谢你。留言的朋友，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一动感谢给你。也谢谢所有留下来的听友，我们一起看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沁，就叫留下来。留下来的人都珍贵。我要结束今晚的直播了，谢谢所有你们的相逢相遇相守相知，明晚再见。接下来的节目叫做活力 Music， 晚安亲爱的。 你任性的漂浮让人又爱又害怕，你问我们是否可以永远在一起，我很想说好，却对你说不好。